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63集。一吻结束之后，何秀逸用湿漉漉的眼神看着左然，面色宛如可以滴血，嘴唇也是，两片唇之间急促地吐着呼吸，让人想要再次掠取。左然又是难耐地亲吻了上去，何秀逸用力地揽着左然脖子。片刻之后，他开始尝试主动了。左然轻笑一声，抵着何秀逸的舌尖压回对方口腔，又是长驱直入。两人一会儿接吻，一会儿停几秒，而后再次抱在一起，索取对方呼吸热度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何秀逸的双唇和舌头全麻了。两人抱着吻着，好像要把多年来的情感全部都让彼此知晓。何秀逸感到很不可思议，亲吻竟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情。何秀逸推开了左然的胸膛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轻喘着说，好了， 这算是打算白头到老。 何秀逸也大方地承认了心意。过去在感情还是一颗幼苗时，他总是不敢令其经历考验，而是等他成长成为参天大树后，才终决定让他面临风吹雨打。娱乐圈中的爱情，尤其是娱乐圈中的同性爱情，可想而知，没有最坚定的决心，绝对无法走到最后。何秀逸不想让左然单方面的坚持，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毫不动摇。此时此刻，何秀逸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了。 秀逸， 左然伸出拇指摩挲着何秀逸白皙的脸颊， 是我的了。 是你的，左然，你也是我的了。 当然是你的。 左然望着何秀逸的眼睛， 八年之前遇见你的那天，我就明白了，今后我是群演也好，是影帝也好，贫穷也好，富裕也好，在逆境中也好，在顺境中也好，我都是你的。 左然与何秀逸自然不能卸妆太久，毕竟片场还有许多人在等着。吻了一会儿，二人卸妆走回片场，左然十分淡定，何秀逸则有些羞涩。左然的性子一向淡，此时却是无法平静。左然叫来苏阳以及饰演张菊的演员， 最后一镜开始拍摄。 苏阳演技不错，面部疯狂扭曲，演绎了一个万人恐惧的黑道老大，临到末路时的各种丑态，只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。不论平日多么威风八面的人，有权也好，有钱也好，面对死神也都无能为力。影片中的张菊一枪正中龙骨眉心，自此一切都结束了，龙骨用命赎罪。从此各种狠辣、残忍、狰狞、凶恶全都无需再提，因为一切都结束了。对于警方打黑小组来说，今天过后一段时间之内，大家回忆起这次千里追凶时将会叹息，不过随着时间过去，众人终会变得神采奕奕。每次谈起龙骨充满骄傲自豪，而只有失去了兄弟的齐剑飞，终生无法摆脱刻骨铭心的悲痛了。 好， 左然看着监视器中二人表现说道， 卡， 最后一镜完成。至此 万里龙沙拍摄部分结束，即将正式进入后期制作。这是左然首次知道，他清楚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，但左然有天赋，肯努力，在拍摄过程中渐渐得心应手。片场响起了掌声，剧组剧务飞奔而来，按照惯例将花束献给演员们。左然、何修义有单独一种花束，苏阳等人则被分到另一种。左然又是表情淡然，将自己花束里所有的红玫瑰一朵一朵拔出，又一朵一朵插进何修义的花束，到了最后再次将最大的一朵放到唇边亲吻了下，并插在何修义花束的正中间。何修义想了想，将花束转了个方向捧在怀中，让左然方才吻过的地方碰着自己的胸膛，而不是另一侧。之后便是剧组合影留念，凯文设定好了自动拍摄时间，为剧组众人创作了几张合影。接着演员们便自由留念，作为主演，左然、何修义分别与所有人合影，忙得像是个陀螺，被抽着满片场转个不停。苏阳一副花花公子的样，与左然勾肩搭背一下，被左然闪开了。左然在凯文拍摄的自己与何修义的合影中挑出了最满意的，发送到手机上，用拇指一动，便毫不避讳地将其设置成了手机屏幕保护画面和开机画面。何修义见了很惊讶地问， 这么明目张胆，你也不怕被人看见？ 左然确实并不在意， 放张剧组照片又怎么了？ 一边说着，一边还换了开机解锁手势。解锁手势极其复杂，何修义看着晕，忍不住问他， 你这样能记住吗？ 当然， 左然声音清冷，右手时间指尖十分缓慢地重复了一遍那个手势。于是何修义便看见左然的食指在自己的头发、脸颊、锁骨、左右胸口、腹部、臀部逐一划过，将何修义全身摸了个遍。这个路线，左然每次开机都要摸他一遍。这那边左然居然又道， 看，很简单啊。怎么了？ 没事。 何修义顿了下，也从凯文那儿要了张设置成自己的屏保开机画面，不过他没有换开机解锁手势，他觉得自己没那么流氓。最后凯文又为左然、何修义拍了好几张杀青照片，用于剧组宣传。万里龙沙官方宣传其实早已正式启动，官微实时更新信息，经常抛一些剧组的照片，并请各大娱乐网站、官博转载。晚上八点，剧组宣传将会发一波公关稿，以万里龙沙杀青为切入点，首次简单介绍影片内容，并附上照片以及导演领衔主演的一些话。忙完之后，左然飞回北京，何修义则去往另一城市商量新剧的事儿。杀青宴的当天才能再见左然与其他人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